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知道呢，银川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最近大家听说过没有，银川市的公交车准备全体变绿了，这是怎么回事？好，那么了解故事的详情，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银川市的目标是在未来三年内呢，使整个城市公交车队成为绿色车队。看看英文的翻译是什么呢？银川 is aiming to make its entire city bus fleet. 那这里面我们接触到了一个词叫车队。大家想这个车队啊，是不会有这个 team 这个词，哎，是没有的。它用一个词就表示车和队两个词合到一起了，用一个词叫做 fleet, F-L-E-E-T, 这个词大家记下来 ,fleet, 它表示呢这个交通工具的一个整体，它既可以指呢车队，也可以指呢整个的一个船的一个船队哈，用这个词 fleet。F-L-E-E-T, 大家记下来。To go green in the next 3 years. 啊，在未来的三年当中。同时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aim to do something, A-I-M。这个词呢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名词表示目标，而是一个动词表示它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它是一个动作了。所以呢用的是一个 be aiming,to do something, 哈，让他的整个的车队 go green。 该市计划在2020年底前投放2000辆电动公交车，并设置呢3800个公交车充电设施。计划这个词非常简单，我们也学过叫 plan, P-L-A-N, 计划。 The city plan to put, 投放 2000 电动车，这个词我们原来也讲过，电 electric, 后面公交车容易 bus,合到一起呢 electric buses, 啊，因为呢它是一个复数概念，2000个公交车 on rolls, and 设置多少个充电设施。那么设置这个词想一想是一个词组叫 set up, 建立设立哈，都用这个词。 3,800 bus charging facilities, 这词我们原来也学过，充电这个 charging, charging, 我们说手机的充电器呢也叫做 charger, 那么再一次的充电呢叫 recharge, 前面加一个 r-e-c-h-a-r-g-e, 那么这里面这个充电设施呢用这个 charging 就可以了， charging 这个设施我们用的是 facility 合到一起，充电设施 charging facility by the end of 2020, 啊 by the end of, 表示呢说在什么什么底之前，那么在2020年底之前哈，投放这么多的车和相关的设施。那么看看去年哈，银川已经购买了600辆电动公交车，其中230辆目前正在运行。为了确保他们顺利的运营呢，银川已经修建了80个公交充电设施，同时呢更多的充电设施呢还在建设当中。去年 last year, 银川购买，昨天我们学过这个词，比较正式的表示购买，不用 buy, 想一想由 P 开头的这个单词是什么呢？ purchase, P-U-R-C-H-A-S-E, purchase, 银川 purchase 600辆电动公交车 ,600 electric buses,那么其中呢230辆目前正在运营 and 230 of which are currently, 后面这个运营想想哪个词啊，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跑那个词 run, 这个词除了有跑的意思之外呢，还表示运营，表示一个公司一个工厂能够运营下去哈。Are currently running。 如果说同学们我不想用这个 run 这个词，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替换，叫做 operate。O-P-E-R-A-T-E operate 也表示运营，那么确保他们顺利的运营，用一个不定式 to make sure 或者是 to ensure 都可以。 make sure 呢是两个词，而 ensure E-N-S-U-R 在 sure 前面加个 E-N 呢是一个动词，是确保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同学们记住了 ensure 后面要跟东西哈，一个物啊 ，ensure something 啊，一般情况下呢，不用 ensure somebody。如果说确保某人或答应某人某件事情，用 assure 这个词是 a s s u r e 哈，这是他们的一个简单的语法要求。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说法是什么呢 ？To ensure their smooth operation， 正常的运营 operation 顺利，用 smooth 啊，顺畅。啊，非常平滑的意思 smooth operation。 The city has built 80 bus charging facilities， 80个充电设施， and more are in the pipeline， 更多的还在建设当中。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个词表示未来即将出现或即将到来的一件事情，它不用 coming 也不用 preparation， 而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词组叫 in the pipelinePipeline, P-I-P-E-L-I-N-E, 这个词呢原来是指说输油的管道。那么如果说一些事情 in the pipeline 表示说已经放到管道当中了，他们肯定就会出现的，表示对某件事情的发生非常肯定的话呢，就可以用这个词 in the pipeline。 比如说我们明年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制度啊，或者一些政策即将出台，那么可以说呢 a better policyare in the pipeline。 所以说大家表示未来即将出现，表示一个东西呢 is coming 或一个东西呢肯定会出现的话呢，希望大家学会能够使用的 be in the pipeline 来表示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的发生。根据该市的公交公司说呢，与天然气公交车相比呢，电动公交车可以呢节省运营成本，减少尾气的排放。According to the city bus operator, 啊，就 operator 是指公交公司。The electric buses can 节省，非常简单 ,save, 啊，节省 ,save,s-a-v-e, save operating cost, operating cost, c-o-s-t 这个词。如果说大家在学经济学的话是一定要会的，表示做事情的一个成本 ,c-o-s-t, 它作为动词呢表示花销，比如说花钱的意思哈，那么作为名词表示一个东西的成本 ,operating cost 是指呢运营的成本 ,and reduce, 减少尾气的排放。这里面尾气的排放啊这个词组有一定难度哈， Peter 老师给大家念一下exhaust emissions, exhaust emissions 这两个词分别给拼一下 E-X-H-A-U-S-T exhaust 表示尾气，后面 emission E-M-I-S-S-I-O-N 表示说排放，那么合到一起呢尾气排放 exhaust emission。 那么这个词组呢大家以后看很多环保的文章的时候呢会经常的看到，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学会这个词组。和谁相比呢？ Compare with natural gas buses 或者说 natural gas powered buses， 由呢这个天然气哈作为驱动力的这个公交车相比呢，它更加的节省成本。那么看一看相关的数据哈，在每天180公里的行程当中啊，一辆电动公交车可以节省 2.5 万元人民币的运营成本，同时啊可以减少7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当然了这个数呢是每年哈，是每年可以节省呢 2.5 万元人民币，同时呢尾气的排放可以减少呢7吨。好，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哈， For average daily trip， 这里面 average daily trip A-V-E-R-A-G-E 表示平均的 daily trip of 180 kilometers， 180公里的行程当中 an electric bus can save operating cost by 25,000 yuan， 可以节省25,000块钱， and cut CO2， 这个 CO2 我们学过了是二氧化碳， by 7 tons annually. 这里面提到的是 annually 是每年的 A-N-N-U-A-L-L-Y annually. Compare with gas power bus. Gas power bus.好，那么目前呢，许多中国的城市呢正在鼓励清洁能源交通，这是中国保护环境所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Right now, 或是 currently, many Chinese cities are encouraging 鼓励 clean energy transport, 啊，清洁的交通 clean, 后面加 energy, 能源加一个 transport, 啊，交通 as a part of country's effort, 我们国家的努力哈，努力的一部分 toProtect, 改进哈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去呢保护我们的环境哈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好，那么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Yinchuan is aiming to make its entire city bus fleet go green in the next 3 years. The city plans to put 2,000 electric buses on rolls and set up 3,800 bus charging facilities by the end of 2020. Last year, Yinchuan purchased 600 electric buses, 230 of which are currently running. To ensure their smooth operations, the city has built 80 bus charging facilities and more are in the pipelines.According to the city bus operator, the electric buses can save operating costs and reduce exhaust emissions compared with natural gas-powered buses. For an average daily trip of 180 kilometers, an electric bus can save operating costs by 25,000 yuan and cut CO2 by 7 tons annually compared with the gas-powered bus.Currently, many Chinese cities are encouraging clean energy transport as a part of country's effort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们请来了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徐明红同学，他给我们朗诵的题目是《行百里者半九十》。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二班的徐明红。今天我想讲的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战国时期，秦王充分利用自己国家的优势和有利的条件，加上种种手段对六国进行攻击，六国在其强大攻击之下已无还手之力，秦王认为天下非他莫属，高枕无忧了。一天，侍卫向秦王报告说，有一个年近90岁的老人刚从百里路外赶到京城，一定要求见秦王。秦王亲自接见了他。秦王说，老人家，您刚从远地赶来，路上一定很辛苦吧？老人说，是啊，老臣从家乡出发，赶了10天，行了90里，又走了10天，行了10里，好不容易赶到京城。秦王笑道，老人家，您算错了吧？开头10天走了90里，后来的10天怎么只走了10里呢？老人回答说，起头10天我一心赶路，全力以赴，待走了90里以后，实在觉得太累，那剩下的10里似乎越走越长，每走一步都要花出许多力气，所以走了10天才到了咸阳。回头一想，前面的90里只能算是路程的一半。秦王听了略有所思，认定老人家从那么远不辞辛苦地赶来，必有所图，就问老人家有什么事。老人家回答说，我就是要把这走路的道理禀告大王，我们秦国统一的大业眼看就要完成，就像老臣已经走了90里一样。不过我希望大王把以往成功只看作是事业的一半，还有一半需要更努力地去完成。如果现在懈怠下来，那以后的路就会特别难走，甚至会半途而废， 走不到终点。老人的话无疑给了秦王一个警钟，以致秦王在统一天下大业上时刻不敢停止下来，直到完成统一。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个成语出自西汉刘向整理的《战国策》，它的意思是一百里的路程走到九十里也只能算是才开始一半而已，比喻做事愈接近成功与困难越要坚持到最后。这就像我们做每一件事刚开始都很认真，可到快成功时可能就会有一点放松，后面的路会更难走，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如果我们那时候懈怠了，也就前功尽弃了。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徐明红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朗诵。那么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 The Lion and the Mouse，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the lion and the mouse.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大狮子和小老鼠的故事。The lion is very big, but the mouse is very small. Can they become good friends?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大家知道狮子个头很大，可是老鼠呢？个头很小，那么他们两个人会成为好朋友吗？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Lion and the Mouse. 那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大狮子和小老鼠。Part 1,Little Mouse. 第一个部分，小老鼠。Where is the little mouse? I think the little mouse is in the jungle. 那小老鼠在哪儿呢？我想小老鼠也许正在雨林里呢吧。Big lion. 快看呢，一头大狮子。Big, big trouble. 好吧，好大好大的麻烦呀。怎么了？ The big lion grabbed the little mouse with his big paw. 快看呢，这头大狮子用它的大爪子抓住了小老鼠。Let me go, begs mouse. Someday I will help you. 小老鼠祈求着说，让我走吧，有一天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You help me, says Lion. 你帮助我？ 狮子根本就不相信，而且还大笑起来。 The Lion doesn't believe that. 他真的不相信， 因为我可是百兽之王。我可厉害了，这么大个儿需要你的帮助吗？ But Lion opens his paw. He sets mouse free. 但是大狮子还是把他的大爪子张开了，让小老鼠重获了自由。他放了小老鼠了。真不错。 Part 2. Big Lion, Big Net. 第二个部分，大狮子和一张很大很大的网。 Big Lion, please be careful. Please don't walk into the net. 大狮子请注意了，请不要走进这张网里。 Big, big trouble. Uh-oh, 好大好大的麻烦。 The big line was caught. 快看呢，大狮子被这只网抓住了。 Roar! 狮子使劲的大声叫喊着。The big line roared and tried to get free. 他大声地喊着，然后想挣脱，他想获得自由。能吗？ No, I don't think so. Mouse sits up. He follows that roar. 这个时候小老鼠坐起来了，然后呢，他就跟随着狮子的吼声走了过去。他能找到大狮子吗？Oh, yes. Help me, begs Line. 这个时候大狮子祈求道说，快来救救我吧，我被网抓住了。小老鼠要怎么救大狮子呢？Mouse starts to chew. He chews and chews. 这个时候小老鼠开始用它锋利的牙齿来咬断绳子。它咬啊咬啊咬啊。He sets Line free. 哈哈，小老鼠把所有的绳子都咬断了，现在狮子又重获了自由。Line does not laugh at Mouse now. Now he knows. 现在大狮子再也不敢嘲笑小老鼠了，因为现在他知道 Even the littlest mouse can help the biggest Line.尽管是最小最小的小老鼠都可以帮助最大个最大个的大狮子。They are friends now. 你看呢，他们现在是好朋友了。Please remember that. Always help others. 请大家记住，我们要经常去帮助别人，好吗？那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了关于狮子与老鼠的故事。老鼠被狮子抓住了，老鼠祈求狮子放了它，并答应狮子以后会帮助它。狮子根本就不相信，但是真的当大狮子被网抓住的时候，的确是小老鼠帮助了它。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强者也会需要别人的帮助，而弱者也有无穷的力量可以帮助别人，不可小觑。那么同学们小朋友们，请大家记住，我们要经常去帮助别人，好吗？那大家在家里面不妨和爸爸妈妈一起扮演大狮子和小老鼠，一起来一场英文戏剧秀吧，好吗？ Thank you.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 Question number one.How are the mouse and the lion different? 请问大家，小老鼠和大狮子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Question number two. How did mouse help lion? 那请问大家，小老鼠是怎么帮助大狮子的呢？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e story? 那请问大家，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学会了什么道理呢？请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这次老师的问题吧，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Peter 老师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Once I had a donkey whose name was Tony. I took him to the market and swapped him for a pony. Hee-haw, hee-haw. Hee-haw, hee-haw. I didn't like the pony 'cause it wouldn't dance a jig. So I took it to the market and swapped it for a pig. Neigh, neigh. Neigh, neigh. I didn't like the pig.'Cause it ate my carrots, so I took it to the market and swapped it for a parrot. Oink, oink, oink, oink.